患儿会出现犬吠一样咳嗽以及空空空的咳嗽声，声音嘶哑，也有的孩子会有吸气性喉鸣，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发干。大多数孩子在急性发病期前会有发热、咳嗽、流鼻涕等，也有很多孩子是以突然出现的呼吸困难憋醒就诊。根据患上呼吸道感染、小儿出现发热、声音嘶哑、犬吠样咳嗽和吸气性喉鸣的表现，以及咽喉部充血、声带充血和肿胀、声门下黏膜呈梭状肿胀的体，可诊断。当患儿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鼻翼扇动吸气时出现三凹睁，面色发干、烦躁不安，提示有喉梗阻。患喉炎的孩子大多属于急症，如果孩子出现声音嘶哑明显、呼吸困难时，建议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及时就诊，并尽量避免哭闹。在孩子单纯声音嘶哑、精神状态好，可以给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如果孩子有咳嗽、声音嘶哑明显，单纯雾化吸入效果不好的，要给予静脉激素配合雾化吸入激素治疗。严重出现3到4度喉梗阻，要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患过喉炎的孩子可能会有反复发作的情况，故平日要加强护理，预防感冒。肠阿米巴病临床表现，阿米巴痢疾潜伏期为4天至数月不等，一般为7到14天，疾病缓慢，全身症状轻，大便典型性状为果酱样粘液脓血便，具有腐败腥臭味，每日排便10次左右。若病变部位发生在直肠或乙状结肠，可伴有游离及后重感，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易复发或转为慢性肠阿米巴病。爆发型肠阿米巴病较为少见，更容易发生在低龄儿童、妊娠妇女、接受激素治疗患者、恶性肿瘤患者以及营养不良人群。此病起病急骤，以高热起病，伴剧烈腹痛，大便每日10余次至数10次，大便呈血水便或粘液脓血便，奇臭，可迅速出现脱水及电解质紊乱，可能并发麻痹性肠梗阻、肠出血、肠穿孔、腹膜炎等，死亡率超过40%，预后较差。慢性肠阿米巴病表现为持续腹泻或症状反复发作2个月以上，可有贫血、乏力、消瘦、维生素缺乏等症状，发作间歇期可无任何症状。受凉、劳累、饮食失常等因素可导致慢性肠阿米巴病患者症状反复或加重。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来了。小兔汤姆系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家肖宝的评价中找到答案。这些故事仿佛发生在邻家小孩身上，令你感动，让你会心一笑。作者没有光凭技巧来编故事，而是在真正熟悉幼儿生活的基础上有感而发，仿佛没有故事却能让最平凡的生活出彩。也就是说，小兔汤姆是一套能够走进孩子心里的绘本，对于孩子而言，这也是他们最能引发共鸣的故事。学龄前的孩子非常适合观看这部亲子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4号，地点就在天桥剧场，目前还有180元最低票价。大传文化法国艺术启蒙魔术剧《美术馆奇妙夜》星夜中文版来了。假期了，小女孩丽娜满心欢喜地去看望她的爷爷，爷爷很爱丽娜，但常常忘我地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世界中，可丽娜并不怎么热爱绘画。一天，爷爷在画室睡着了，失落的丽娜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带魔法的画册，奇妙的故事发生了。书中飞出的萤火虫带着丽娜坐上了月亮船，从梵高的星夜驶入了神奇的美术馆，那里收藏着众多有生命的名画。丽娜在莫奈、康定斯基、达芬奇等众多名画中好奇地穿梭着，不过她的到来让美术馆的守卫很头疼，奇幻的故事就这样神奇地发生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8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4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合唱是一门训练人声的综合艺术，童声合唱则是合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美妙的童声合唱对于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性格情操的熏陶、形象思维的拓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并非所有加入合唱团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音乐家，但在儿童音乐教育领域中，童声合唱有独特的功能，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音乐视听、理解、鉴赏、表现等能力，还能培育小朋友团结合作、积极向上、协调统一的团队精神，对孩子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好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爱卡人声无伴奏合唱团的创始人苏琳娜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无伴奏合唱。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我是传艺。 各位好，我是于浩。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爱卡人声无伴奏合唱团的创始人孙琳娜老师。欢迎孙 老 师。 好， 大家好，我是孙琳娜，我来自爱卡人声，我们是专注于阿卡贝拉音乐的社区。 上一期节目啊，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无伴奏和声的一些特点哈，还有就是宝爸宝妈在排练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我知道您还曾经从事亲子音乐的项目啊，那亲子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呢？ 对， 我自诩我是一个斜杠青年。其实大学的时候，因为当交换生啊，就是非常有幸的去到美国，然后。因为要省房租啊，我的房租太太说你帮我带孩子去社区啊，那个去活动，然后呢就非常有幸的能够当时我到了一个学校的图书这个社区的图书馆，然后有个70多岁音乐老师就带着差不多0到6岁的啊，就是基本上还有刚刚怀孕的妈妈啊，还有1岁多刚刚学会走路的还有一个到处欢腾的。到处跑的孩子，刚开始音乐没有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场面很让我崩溃，因为、因为就是各色人啊，各种不同的人，有怀孕的啊，有那个小孩刚蹒跚学步的，还有就是已经这三岁多已经 满跑了， 满门跑，然后明白点事儿了，但是呢，他也是虎头虎脑的然后突然间的音乐一响起，就是这个开头曲一响起，然后这老师弹着吉他，然后奏着鼓说：“哎，所有人都安静了那么父母就会坐到孩子旁边，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先用这样的仪式感来迎接这样的活动的开始。然后接着呢，他会有不同的这种歌曲和曲风风格就类似于我们写作文似的，还。”有不同的这个 题材， 然后呢，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叫 chant 就是这个节奏律动比较强的作为这个开场之后带领大家热身的 warm up 的环节，然后呢，中途呢有一个就是孩子和家长一起互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穿火车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我们家长要给他们去当这个这个火车的这个 车厢 他们从那儿过去， 他 要从那儿过去， 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环节是我们叫做彩虹伞，就家长撑伞，孩子们一听到这个某一个音符节奏的时候，他就哇就往里面，就无论你就会发现一岁多，无论是爬着的刚刚爬 都 OK 的， 都 OK， 然后都愿意在那个伞底下，怎么喊都喊不出来，然后把老爸妈都累的不停的喊再来，然后但是呢，没有人。说父母也没说我觉得累，我不愿意参与，大家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呢，到中间，因为每个孩子他这个专注度的时间不一样，然后老师的设置呢也非常合理。到了这个大运动之后他慢慢的就开始进入舒缓的音乐然后让大家安静下来，叫做熄灯的环节，让大家这个心呢沉静下来环节，然后就歇会儿，就结束了。那整个过程我关注到的是很多家长和那个孩子们，首先都是专注的去观察老师手上每一次，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叫乐器体验的环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我只是摸钢琴或者摸小提琴，它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件音乐，有比如说拇指琴有像古巴的那样的小鼓还有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小型的 马林巴， 对，它会有小型的那种马林巴，还有那种打击的八音琴，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三角锤，天三角铁、对，但它三角铁呢，它就分音高音低的，会让孩子们在这种触摸的过程当中发现声音它是有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音高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至少我的小时候好像没这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就是回到北京的时候也在寻找正好认识的朋友也在做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加入他们，然后一起跟他们在北京的社区里面去做这样的亲子音乐，专门就是针对0到6岁的， 就这样就进入到了亲子音乐的领域当中啊，开始慢慢接触。那现在其实中国人对于美育是越来越重视了，尤其这次这个双减政策出来之后，大家对于美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小朋友开始学习像器乐啊、声乐啊等等啊，跟音乐相关的才艺，家长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陪练的角色在其中的，比较少的参与其中吧，他就旁边监督着，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他可能也不太懂他也不太想懂。那您觉得亲子音乐比单纯的让小朋友自己去学有哪些好处？ 我个人经历来说哈，这个。我个人觉得亲子音乐首先是促进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你们有相同的话题，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能促进孩子成为老师的一个过程，让他明白为什么这个音是这么发的。我就常常就是比如说我唱歌的环节，我就说我跑调，我就说我不会啊，就是包括我的像五线谱，因为简单意义来说，从0到6岁这个环节，并不是说单纯的让孩子就是要学乐谱或者我要考级什么的，而是我们让他尽量可能多的输入不同的音乐形式，就类似于我们语言一样不同的音乐形式、题材风格把这个旋律、节奏，然后让他熟悉。这样他输入的越多，其实他输出的也多。同时呢，我也经常会问他，比如说我就会经常问他，比如说我弹这个我怎么弹呢，我想模仿这个，我们俩一起研究研究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孩子比你还上劲儿，因为你变成了一个弱者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很愿意去帮助你，而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监督者和后面就是 拿边的 就是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们家钢琴怎么练，我说我也走过了一段，我在后面大哥练琴了快点的，老师说了明天教琴的时候两首曲你还没练呢，然后我发现就是 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很差，人家就是妈妈我跟你说我去再吃个水果行吧去吧哎妈我跟你说那个我再搭个乐高还没弄完呢哎呀我说你是不是不想练？也不是但反正就是不想练。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到他我就笑了，因为我觉得就很像回到我小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不愿意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会在这个边缘去找拖延时间，我就是不愿意干然后当我换一种角度说我跟着你一起共同的去做，我不一定比你优秀，但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的老师，给我讲明白我确实不明白他就会想尽办法常常包括像我有时候唱歌的时候起声啊，我说给我几个音高，他会给我去做那个试听练耳题，来给你5个题看看这个准确率然后我说听不懂再听再试试听找一找他就耐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转换了一种角色之后共同去玩相互的去沟通，有共同爱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角色转变了不是一个我在后面你怎么这样然后我那个催作业的催练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这个其实和一个原理比较相近，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朋友很喜欢跑步，他爸突然有一天问他你怎么今儿没跑步这个孩子一下子对这个事儿就不感兴趣了好多小孩其实都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被谁催了一下或者问了一下，他一下就觉得这东西没意思了所以很多家长苦于这件事儿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怎么办有一位专家建议大家应该鼓励小朋友们找到他在比如说他喜欢的一件事情上那个过程，你不能够让他在乎别人的世俗的看法想法，因为我们在太多领域当中给小朋友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是一种监督者，是一个天天看着他检查作业的人，所以他不太喜欢被监管着那么我们只能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再次转移到他曾经喜欢那个项目上，过程 当中带给他的快乐，就会减少这样的情况出现。 嗯， 所以其实刚才那事儿是和这个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对吧？小孩首先他有一个，所有人好为人师嘛， 嗯， 对吧？他那把这事儿，哎，发现我好像我行，我有获得感，我有胜任感，他就会对这件事情越来越 满足感、成就感， 对吧？ 嗯、对、 嗯，要做一个弱弱的妈妈，让孩子变成强者。 对， 嗯，然后 我觉得爸爸也是， 一般见不着的。 对，我们说音乐啊，就是它传递的是一种情绪，文化，还有一些风俗哈、啊。你看我们中国好多民族、 嗯， 就各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这种民族的音乐，有不同的特点哈、啊。有的音乐呢，就是像涓涓细流；有的音乐呢，就非常的高亢嘹亮、 嗯。 那么您在给这个乐团在选择这个无伴奏合唱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曲目的时候，会对选作品的时候会注重不同曲风的这种搭配吗？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侧重吗？ 嗯，您是说给儿童的乐团还是 儿童的或者是亲子的乐团或者 会对，其实首先我们会尊重孩子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喜好，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包括我们像我们儿童合唱团8岁以上的孩子他们更喜欢的是在电子音乐和这个节奏性强的，你会发现这一群孩子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发主动力愿意去跟你沟通，我喜欢这样的音乐形式、 哦、 我们会去尊重他们，并且帮助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合唱的编曲的作品。 电子音乐，我打断一下，电子音乐是那种像欧美的那种曲风，咚咚咚， 对对对，很多打击乐和那个，对对对，像比如说这个 Coldplay 啊、梦龙啊、Demons 啊这些他们这些更 就是节奏感很强的， 对，节奏很强。但是八岁以上，其实也是跟他们年龄和这个脑力发育和个性化不一样。就八岁以前的孩子，他还愿意去尊重且听你的这个 建议 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曲风就会多变一点，就以我们为主。八岁以后就以他们为主，我们辅以一些建议。对，八岁以前我们就会，比如说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孩子，我给他也听过爵士。那爵士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让他听这个我们传统看的是摇摆的后起拍的，那我可能还会让他去听一个 bossa nova 这种来自巴西的这种轻爵士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来自云南啊，那我也会带领我的孩子去到民族的这种音乐当中，比如像我们的佤族，那天我们看到还有这个贵阳，它有一个就是世界都比较有名的这种民族合唱，就是侗族音乐，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合唱里面都是非常出名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合唱元素很多，它不仅仅是人声，然后它人声当中它有一个对唱，那这个对唱很多就是用乐器模仿的方式，那么这个已经突破了目前现在的流行音乐当中阿卡巴拉的这种这个音乐的风格，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做音乐的人也都关注到这一块儿，很多都愿意去研究这个侗族大合唱，因为他们中间可能会把他们的身体律动不仅仅是我嘴巴唱，然后他把身体整个身体都变成律动，那我可能我的身体打击乐，我把我身体部分也敲打起来，我把跺脚， 胸腔就是鼓， 对，我胸腔就是鼓，我把跺脚，那肯定是有配合的嘛，唱的那一组就不拍嘛，不然的回头就得哦， 是是是，就像您刚才这样一说哈，其实我们自己的那个少数民族，它有很多很特别的那种唱法， 对， 就是可以启发孩子，他可以不会唱，但是他了解，就让他的视野更宽阔。 中国风的东西会选吗？ 会啊， 多吗？比例上？ 我们也基本上50-50，会的， 那再就是西方的主流的经典。 主流的经典的，然后现代的 、然后再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的，要不然 民谣的， 要不然是， 对对对，我们还选过之前那个民谣的那个乐队的夏天，有一个湖南妹子唱的那个马蒂尔妈妈奇，哎，那首就是湖南讲湖南那个臭豆腐的一个民谣歌， 民谣歌曲， 也可以，大家也可以， 对对，也可以。然后我们还唱过那个闽南的渔歌。闽南语的渔歌其实很让人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这都是咋唱啊，但是神奇的发现，当音乐它大家都说，哎呀，它可能是一个情绪的释放啊，然后发现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因为当你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的歌曲的时候，你是自发的就去学那个发音，因为每一种语言它唱歌的发音和咬字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会去理解这个 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歌词，其实比主动去学习这个语言，我发现成效更强啊，更高。然后很多宝妈也是之前说我们要学西班牙语，我说这学习斗劲儿够足的。然后到了我们儿童合唱团也是，这个湖南的湖南语的，我都要不唱那个方言的啊，然后那个闽南语的，然后那个 唱人传的嘛， 粤语的 哦，粤语有的， 二人转还没有哈， 二人转那个没有， 可以 考虑考虑，我觉得。 对，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就是，不同的风格适合不同的人。 嗯， 但对于小朋友来说，他除了风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先天条件， 嗯， 禀赋如何。刚才说大人可能会通过一些比较刻意的练习啊，音基的学习啊，可以改变一些问题，改掉一些问题。小朋友们是吧，有的吐字清楚，气息饱满，音准好，也有的就是声音小，气息弱，容易跑调，对不对？所以在小朋友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指挥他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这种教学的和教育的理念，他从来不会去评判你有什么问题，而是就是不断的说你看我的嘴，然后同时我们会制作一些小动画片然后给孩子们去模仿那个嘴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是6岁以下的你跟他讲我发声怎么发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愿意，但当你把比如说气息怎么用变成一个动画片，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那个小朋友喜欢的那个动画片那个超级飞侠，然后给他做了一个动画片，就是他吸气肚子先鼓出来，然后呢怎么呼出来，然后让他们去模仿，就小朋友们在那个看这种动画片愉悦当中自己会尝试模仿跟父母去交流，你看我这样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对然后到了现场，然后在跟我们合练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跟他们队友之间的合唱队友之间的这个合练，然后让他们去自己去发现自己的不同然后自己去并且设置一些小游戏和比赛，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嘛他一定是在游戏中他才慢慢领悟到我的这个不同点在哪里，然后如果你强硬的把知识灌溉给他们，这个年龄段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而且如果你给他过多的评判说你就是不行，他就会基本上就丧失了这个兴趣，并且就完全的不愿意去跟你去探讨。那么我们开始来说，第一我们不会去评判你的这个咬字不清楚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去接受这样的不同，也告诉有些同学他可能确实能够听到别人跟他不同就可能会笑，然后我们我觉得之前有一个故事挺逗的，就像您说的，那个孩子戴着牙套，然后呢他就是几个字就是吐不清楚，然后旁边孩子都笑倒了，然后我有一个环节我就特别感动，我们那指挥然后呢就他善于观察，有几些这个孩子呢虽然说吐字不清楚但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他在尝试了几次词唱的不清楚之后他说那你来做这个律动的部分你来做这个节奏的声部，然后这个笑他的同学他就说你来节奏我看看你的节奏他也不说什么只是你来节奏，然后他自己意识到哎呀真的我跟他 PK 的时候这节奏跟不上他呀然后自己去是说你看你们要自每个人有自己的优势 对 尊重各自的不同，然后我们就适当的帮助孩子们去找到他们自己擅长的部分，然后在这样擅长的部分当中找回自己自信然后这样他就会更加愿意去表现 马 太效应 是的找自信的过程，而且今天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就是让孩子和家长了解各种不同的这个音乐它的就非常的丰富其实应该是给我们的那听友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爸爸妈妈们一些启示欢迎大家也能够在家里带着孩子一起去可以唱一唱也可以去听一听， 最关键就是唱错了也没事儿，在家里 是的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孙琳娜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孙老师 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Thank you.